西边偷偷摸摸等着我， 只要 我的心依旧为了这一只羊留你在那里， 那人晒成白的梦 西边来我的样子。 你有没有想过一天为什么只有24个小时？看到一个答案说，人会在繁忙当中学会统筹和协调，一天只有24个小时是为了让我们懂得轻重，学会取舍，更加专注。今天的24个小时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？你觉得吃饭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吗？吃顿饭到底有多难呢？口碑调查显示，我国每年人均排队时间接近86小时。去年上海人呢以人均每餐排队23分钟居全国首位，有近80%的人呢去年曾经因为队伍太长放弃就餐的。为一顿饭，你愿意排多长时间的队呢？ 暑假不想自嗨收场，陪你到海边逛脚丫，我能想象我家你呀，画面就像天堂。为我朗诵诗句，我为你弹奏钢琴，我们的气质根本没人能比。在太原你当北京，在一起没有难题，你教我和家你所向无敌。你爱我学长美女，我爱你学长星星，我们的剧本别人非亲无尽。你为我打抱不平，我为你设计造型， Oh my god， 简直是鸡同于你。爱乘以无限大，

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越说越离谱，我越听越糊涂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打死都不认输，还假装不在乎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要啃掉你的骨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每次都被欺负，相信我一定报复。说越离谱，我越听越糊涂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打死不肯认输，还假装不在乎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要啃掉你的骨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每次都被欺负，相信我一定报复。 现在有网友爆料说，北京动物园里面呢，有很多的游客用自带的挂面来投喂食物，园里面还贴有禁止投喂的标志，但还是有游客呢会从几毫米的透气孔投喂的。管理人员表示说，这种情况呢基本上每天都在发生，工作人员会制止，但是游客太多，很难劝阻。随意投食不仅会破坏动物正常的饮食习惯，吃多了甚至可能会危及他们的生命的。建议大家下次去动物园呢，不要再随便投喂了。 Oh,